所以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周华健翻唱陈淑桦的一首在90年代大热门的《问》，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的《花旦》这张专辑当中，所以他刻意去揣度女性来演唱的方式和情感。的确，在80年代有那么多的经典女生值得我们一再的致敬，像黄莺莺，像王菲，像林忆莲，像邓丽君，还有太多太多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。 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，为所欲为，直到已无路可退？你对我肆意哄骗，谎言说得天花乱坠，不沾白出也无所谓。廉价的激情像是蒸发以后，还剩什么值得回味？空洞的惊鸿的泪，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看得悲伤，反正能力被摧毁。我为爱犯了罪，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。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间，戒不了思念，关不掉未解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。情像是蒸发以后，还剩什么值得回味？轰动的惊鸿可悲，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看得悲伤，反正梦已被摧毁。我为爱犯了罪，代价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。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间，戒不了思念，断不掉慰藉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。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，戒不了思念，断不掉慰藉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。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得意的女弟子李杜。虽然说李杜并没有在歌坛掀起大的风浪，但是她的歌唱实力还是有目共睹，应该也算是80年代的天后聚集的时期一颗遗珠吧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男生，在之前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他也可以和周华健来组团演唱，他就是张震岳。在08年的夏天，当纵贯线隆重登场的时候，着实让很多人吃了一惊。也许因为张震岳的加入，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纵贯线，他们有很多轻摇滚的部分，让这些大龄的天王们似乎显得整体年轻了起来。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， 才能看见你。这是一个心中秘密，偷偷在爱你，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总在黎明来临之前，我还是清醒。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进入你的心？好想对就已经有人进去，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情，遗忘吧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怀疑。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，你的声音，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，才能我可以慢慢的等，直到你离去。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情，遗忘吧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怀疑。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，你的声音，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，才能靠近。我可以慢慢到你离去，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，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情，遗忘吧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怀疑。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，你的声音，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，才能靠近。我可以慢慢的等，直到你离去。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，刚才我们听到了周华健和张震岳，于是我们说起了在2008年夏天那个在华语歌坛算是梦幻般的组合纵贯线。这四个人各有各的风格，各有各的江湖地位，为什么要连在一起呢？面对这样的四代同堂异位的组合，外界在惊喜的同时也有很多的担心和质疑，如果音乐上出现分歧该如何是好，而且他们到底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钱财。 你笑里有海浪，闻到爱情香，像万朵玫瑰在同一秒绽放，爱给我一双不累的翅膀，追着你的心去飞翔。看你眼里有火花，闻到爱情香，像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，好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，不只是酒能醉人啊。爱用最美丽的魔法带你到向往的地方，胸膛不怕拥抱，让自己融化。当你笑里有海浪，闻到爱情香，像万朵玫瑰在同一秒绽放，爱给我一双不累的翅膀，追着你的心去飞翔。看你眼里有火花，闻到爱情香，像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，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，不只是酒能醉人啊。爱用最美丽的魔法带你到向往的地方，闭上眼睛靠我胸膛，拥抱让自己融化，爱用最美丽的魔法带你到向往的地方，闭上眼睛靠我胸膛，不怕拥抱让自己融化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，爱情香。我们刚才才说过了以天王身份来组团的纵贯线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既然听到了黄品源，不如说一说继纵贯线之后黄品源、陈升以及张宇三个人组成的三小男人组合吧。 跟着我开始服从爱情跳跃音，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，当他的司机，当他的快递，你我在当他的关机，跟着我继续服从爱情跳跃儿，删一掉黄描述的面不改色，他什么都好，他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生无悔。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曲水之间

所以今天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的这一小节要给你听到台湾歌坛80年代最温柔最动人的声音，林慧萍版本的《我是如此爱你》。 当故事结束，不再谈爱你的挫折，留给时间处理，陪你一段路，也让自己想清楚，爱在梦想与真实两边不可能交集。你在追寻中沧桑，我在无影中转身，我们终究还是回到各自世界里。我是如此爱你，却只能沉默站在原地，像一个迷失孩子般一步在人群。我是如此爱你，明知道等不到你的回应，心情像是 听到的是林慧萍，很多人说她既是玉女也是唱将，而且她一路走来在歌坛当中的改变，正好也反映了台湾女性在社会上的成长和变迁，并非仅有楚楚可怜和柔弱动人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就是依靠着林慧萍的这首《我是如此爱你》而变成大热门的，当时还是少女歌手的侯湘婷。 嫉妒有些安心，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 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也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嫉妒有些安心，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我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谁会陪你？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？我也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际。 当年侯湘婷在演唱这首《秋天别来》的时候仅仅只有17岁，那个时候的侯湘婷是跟蔡依林一起出道的，在当时两个人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分上下。可惜后来柔弱的伤感的侯湘婷不知所踪，而坚强的执着的蔡依林终于留在大浪淘沙的歌坛，成为天后。刚刚这首歌的创作者是伍思凯，如果说侯湘婷的是小女生的柔柔的感伤，那么伍思凯的版本则是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大牌周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就听伍思凯《浅蓝深蓝》。 那年夏天，大海沙滩，时间停格青春画面，阳光灿烂，睁不开眼，脑海流过的岁月，浅蓝深蓝看不到边，只有记忆可以用到无限，你的笑脸不曾走远啊，永远像张彩色照片。 我多想看看你的脸，我多想和你肩并肩，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，一直从天蓝想到深蓝天。我多想看看你的脸，我多想和你肩并肩，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，一直从天蓝想到深蓝天。 心爱着一个人，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。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回忆梦前的身影。那些欲走还留，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认真，当初何必太认真。早明白梦里不能成真，相思不容回头，如今何必怨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人太凄凉，谁能断留这情分。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认真，当初何必太认真。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容回头，如今何必怨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人太凄凉，谁能断留这情分。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 气质，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朱大哥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呢，在台湾歌坛被当作东方不败有很多年的时间，他就是张清芳。1985年，他出道创第一张专辑《激情过后》，那年他也只有17岁。接下来我们选择的这首歌是张清芳在他的《双城故事》的演唱会当中跟苏芮来合唱的一个版本，这就是非常感人的《亲爱的小孩》。 小小的小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想回家的路， 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 这首歌是苏芮的原唱，苏芮从出道开始就是以个性倔强来闻名的，他的反叛精神的背后凝结了一代台湾流行音乐人的心血与付出，包括罗大佑、梁鸿志以及李寿全。有人甚至说，如果没有苏芮，也许邓丽君的歌还会延长流行至少十年。大牌主打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留给这位黑衣歌后苏芮好了，这首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《一样的月光》。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什么时候何时万般都离我远去，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，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，